可以吗？ 好，那我们来上课啊。这个，首先这六个礼拜的放假期间，各位在流行什么感冒啊？啊？ 流鼻涕啊？ 腹泻？ 拉水？ 拉水？那医好没？ 尾声？ 不是，我的意思说，腹泻拉水，你立刻会开什么药呢？哦，今天要教太阴篇啊，就是要开理中汤或者是四逆汤之类的啊。这个你是真的不会开理中汤或者四逆汤对不对？不会啊。对对，各位是初学者啊，再加上是有旷课的初学者啊。这个那还有什么？最近还有流行什么？因为我一个人在家里面一直在睡觉，睡了六个礼拜啊，就完全不知啊，就是外面的世界是如何的状况。那，还有什么样的症状吗？ 就咳嗽咳很严重，但是我不太清楚是要用银翘散还是用麻黄附子细辛汤或者是小柴胡这类。 银翘散或者是麻附辛的选择，不是是在喉咙痛的时候做选择的吗？咳嗽的话，这两路都不对啊。 咳嗽，但喉咙也有痛，算很痛。 这样子啊，那银翘散的话，你把你的右寸脉，对不对？一定是有一点鼓起来或者滑滑的滑脉。那如果是整个右寸摸起来根本没有鼓起来的感觉，就平平塌塌的，那就知道这不是热，这个是寒症。那这样的喉咙痛就往麻附辛开，对不对？那麻附辛开了一帖两帖以后，它喉咙痛降低一点，不再降低了。那这时候你就要考虑是不是要从真武汤开。对不对？因为少阴病它的比较在上面的那一段是麻附辛，可是它的本体会到真武汤。那真武汤本身就有咳嗽加减法，对不对？真武汤加细辛、干姜、五味子。那然后一到它的整个身体的状况觉得好了，那喉咙还继续痛，那个时候再看看是不是用桔梗甘草汤把那个脓血挤出来。哦，大概是这样的开法。那当然真武汤的咳嗽加减法，开到那个人小便没有白茫茫了，然后肚子都没有什么问题，就真武汤这已经没有了的时候，那个时候你就可以考虑就是咳嗽的部分用一般咳嗽片里面治杂病的咳嗽的方，比较自由的加加减减来收工啊，这样子。那还有没有什么新鲜的感冒讲给我听听啊？ 请问一下，感冒到最后然后已经快好了，但是呼吸有点喘， 呼吸有点喘，是不是？那你可不可以告诉我，喘的感觉哈，是吸气有比较困难，还是吐气比较困难？那吸气比较困难的那种喘啊，通常用补肾药会比较有效，所以这个时候的收工药反而是真武汤加生脉散。那如果你确定邪气已经蛮干净了，你也可以直接用肾气丸，就是因为感冒打的还已经清的算干净了，你用肾气丸收工都是可以的啊。反正就是用补肾药收工，对喘是比较适当的。那炙甘草汤它是肺微咳嗽，对不对？那炙甘草汤的咳嗽是你一直咳，然后一直咳的时候有那种稀稀的口水痰流出来，可是喉咙却同时觉得很干很渴。那有这样的主症状的时候，用炙甘草汤才好用啊。那还有没有什么？哦，对了，讲到咳嗽的药，我觉得我之前教咳嗽篇的时候，那个麦门冬汤我差题差掉了。就是麦门冬汤，我只在那边一直在那边讲说，哦，古时候麦门冬放那么多，现在放的不多，然后不知道现在药效怎么样，在那边讲一些就是好像批评性的话。那麦门冬汤的主症到底是什么？好像忘记讲，就是它的火大逆上气，或者说火逆上气，咽喉不利啊，那种咳嗽就是他以那个人主观的感觉会觉得有一点好像有痰咳不出来的感觉，然后他咳嗽的状况是他可能有一两个钟头都不咳，然后 忽然咳起来，就咳得像疯狂一样，哗哗哗一直咳，一直咳，一直咳，然后咳咳咳咳咳，然后狂咳一阵，然后 吐出一小口黄痰，然后又停下来，就是这样子的咳嗽，用麦门冬汤是很对道的，好不好啊？就是平常好像不是那么的一直咳，但是那个一下子冲上来就咳得很凶很凶，然后吐一点痰，然后又停下来，啊，这种时候用麦门冬汤比较好用啊。那这个不过说是我这放假期间都在休息啊，其实也有一些些小事情没有休息到，比如说，有三个我身边就发生了三起乌头中毒的案件啊，就是。其实我有个朋友，他们生不出小孩嘛，那我就觉得男生要补精的话，用天雄汤比较有用。那就我还因为是我的老朋友，那我又希望他能够用好一点的天雄，就叫他去大陆哦网购那个，就是天然野生天雄那种，就是比较好的。可是呢，你知道天雄分叉就变乌头，对不对？所以买回来的天雄可能有几株是已经分叉的。那他第一次送去药局煎这个加了5000天雄的桂枝二加龙骨牡蛎汤啊，一点事都没有。然后呢，等到第二次再放5000天雄去煎天雄汤，就把天雄散煎成汤，因为天雄散这个方哈，那个牡蛎壳啊、龙骨什么那类的东西啊，用散剂你吃了胃受不了，所以煎汤比较舒服。那这个结果呢，那个朋友呢？喝下去啊，就在家里面整个麻倒啊，就是差不多就是要送医急救的那种程度，就是完全不能动了。那如果套句那个朋友的太太的形容词啊，因为我冲到他家去看一下，那个状况就好像被射大象用的麻醉针打中的小鹿一样，就非常可怜。那个汤我就说我拿回来我试喝一下，然后呢我就加了蜂蜜，因为乌头毒要用蜂蜜解嘛，加了蜂蜜再煮了一个钟头，然后我又喝了半杯，就我也被麻倒了，然后剩下半杯我就觉得那再加点蜂蜜再煮一煮，叫小芳助教来喝，那就因为那么毒的药就有那么补，你知道，我不想浪费药性，就是大陆带回来野生天雄，然后小芳助教喝了也是一下没事，然后呢等到蛮晚就喝下去，差不多三四个钟头吧，也毒发了哦，然后就也是完全不能动弹的状况，而且小芳是有小时候有气喘病史的，所以他毒发的时候他就快要不能呼吸了，就是所以处在那种高山症的状态。那丁助教跟莹莹本来来我家玩都早就要回家了，要回家给妈妈买便当还是什么的，然后呢看到小芳毒发也不能走，那只好叫高山症的刺针法，就说不能呼吸，好刺足三里，然后刺合谷，然后这样子一针一针下，然后让小芳能够继续呼吸。那所以其实他可能只是一堆天雄里面有混到一点乌头而已，可是呢就已经可以把人真的彻彻底底的毒倒啊！就是因为小芳那个晚上就差不多就已经就是蛮接近断气的状态啊。就如果当然这种事情你要叫。你赶快叫救护车也是可以的啊，就送到西医院急诊处，叫他打，赶快注射阿品托啊，阿托品，我刚才要怎么的顺序，阿托品啊，就赶快注射那个，大家还可以救得回来，但是就是有一点凶猛，所以，实在是，就是，所以我的意思说，张仲景他的那个文字啊，有的时候不是那么的强烈，就比如说他说用了乌头汤的人是。什么就是比较小个的人喝少一点，比较大个的人才能够喝多两口，然后喝他说服后如醉状勿灌，就是吃了就像喝醉酒一样，你不要被吓到。那但是实际上是会被吓到的啊就是非常凶猛的一个，就是真的毒发起来的还是蛮凶猛的啊。当然它有它的疗效，就是你有那个风湿让它打的话，那乌头还是的确确有乌头它的功力之所在啊。只是说并不是，就是当然这句话我也不用再讲了，自己班上同学都晓得了啊，就并不是什么中药都很温和啊，都很安全啊，就没这个事情的。那然后呢，我今天呢是要教这个六经辨证部分，是要教太阴篇嘛。其实我太阴 篇这一篇哦，我一直以来是蛮不用功的，就是我对太阴篇的感觉一直以来都很淡漠，就是会觉得哎呦，反正太阴病发生的时候嘛，就是拉稀呕吐嘛，那这时候书上有的什么桂枝加芍药、桂枝加大黄汤啊，其实临床用的时候机会没有那么多，只是教书的时候带过一下。那什么大部分的时候就是理中汤啦，附子理中汤啦、四逆汤啦，就收工了。所以太阴篇里面的其他的很多的方子我几乎都没有在用，所以我就会觉得太阴篇有什么好教的，反正就是那个样子嘛。可是呢才这样子想，而且我可能是过去一直都很关注，就是说少阴病体质的人或者是厥阴病体质的人，所以我对太阴病体质的人多多少少是有一点视而不见。可是就在这个要教太阴篇之前哈，我就遇到两个朋友，他们就跟我讲，他们是那种凡是一点点小感冒，他们通常就是立刻会水泄的那种人。那我想说不定大家身边也有这种人啊，只是我自己我没有留意到。也就是很多人他的确就是处在一个脾胃过度虚寒的太阴病的体质。那这个太阴篇呢教起来我觉得很单纯的地方，就是我跟同学只要讲太阴篇大概状况是怎么样，那实际上会常用的方剂呢就是理中、附子、理中跟四逆汤。那后面还有附的一堆方剂呢，我觉得同学是可以我待会儿会很快的把它冲过去，但是同学会可以看到，就是说在调理体质的前提之下，你用药可以如何的加减，这样子好不好啊？就像咳嗽篇你那么多方学完了，说不定就是学会一个用药的逻辑而已，那太阴篇大概也这样子学就可以了。那么太阴篇是卷十的第十二条开始啊，那这个我大约讲讲，同学大约听听啊，因为太阴篇的主症呢不是那么的复杂，好不好？所以同学在临床的时候，我觉得只要我现在讲的东西你能够维持有一个印象的话，大概就可以开得还蛮顺手的。首先，如果感冒的邪气到了这个足太阴脾经，那你知道我们中国人常常脾胃一起讲，对不对？什么样算是脾，什么样算是胃？其实我觉得讲到太阴病的时候啊，反而有一些小点我们要回去看一下阳明病，因为同样是拉稀，阳明病也有拉稀；同样是便秘，阳明病也有便秘。可是呢，这个时候我觉得在学习的重点上面，同学就要了解到，哎，哪一种的便秘要算到太阴，哪一种的便秘要算到阳明，这样子。那因为人的消化轴都是这一条，对不对？那你说什么叫胃，什么叫脾？那我觉得阳明病在管的呢，比较是这一条消化轴它的蠕动啊，它的活力啊，它的运送的机能。那太阴病比较在管的是这一条消化轴它的消化吸收以及吸收之后送到哪里去的机能，这样子。那么可是实际上它发生病变的都是这一条消化道，这样同学能够理解吗？啊，就是你说从食道一直到屁股之间都算，你知道？所以并不是那么清清楚楚的什么太阴病治的是这一坨脾脏，阳明病治的是这一个胃，没，不是这样子的，都是一条消化道的状况。好，那这个太阴病的特征呢，首先以脉象来讲，一定是沉缓软的脉象。所以呢，如果一个人他是正在得太阴病，或者他是一个长期就是属于太阴病的体质的人的话呢，他的脉你拔起来，他的这个右手的这个右关啊，脾胃脉大概拔起来就是沉沉塌塌扁扁，跳起来有点就是这样的感觉，你知道，就是 如果你要说那个所谓的软脉啊，我从前常常用的例子就是说，我们还在用录音带的时代啊，那个放录音带的那个带夹哈、啊，有的比较便宜的录音机，你按个钮，它那个咔嗒，录音带就跳出来，对不对？那个门就打开。那可是有一些比较讲究一点的机种，它会用个什么油压的设备，对不对？所以那个录音带出来的时候会这样喵这样出来，是不是？那太阴病的脉，它的那个跳法就比较像是有油压的，你知道，就是那个跳的时候，我们说啪啪啪，就是这个很干燥。但是如果它比较湿、比较偏太阴病的话，它那个跳法就就是有一点软绵绵的那种感觉。那么当然是偏沉的，因为如果浮起来的话，你就知道从三阳去找嘛，对不对？就不往三阴病去找了。那然后呢，形状来讲，多半也是平平的，就是如果你摸得到很清楚的一条细的，那就是那一定是往少阳那边去想，对不对？如果是又沉又细的，那就往少阴厥阴那里去了，是不是？那如果是一根很粗的，那是虚劳啊，对不对？气虚血虚才会一根像水管一样很粗啊，脉大为劳嘛。那所以太阴病就这样扁扁的、塌塌的、软绵绵的脉啊。那不管你是在感冒，或者很多没有在感冒的人，常常都是太阴病。就像我们家有一个舅舅是叫做什么西瓜大王嘛，凡是遇到西瓜一定可以猛吃半个嘛。那他的那种胃痛一定就是开理中汤啊，要暖他脾胃啊，是不是？就他的一直以来他就是脾胃就是比较湿冷、比较寒的。哦，那如果你要说以舌头来讲的话，我觉得舌头这一点，舌苔的状况啊，我会觉得。通常我们以后代医家的想法啊，舌苔又白又厚又腻，通常是脾胃湿，对不对？但是呢，这个是后代医家的观点。如果你是看《伤寒论》的话，舌苔白厚是什么？阳明篇里面的小柴胡症。也就是说，舌苔白厚在《伤寒论》里面比较会指出，它是因为三焦不通。所以水塞住了，人里面的水气被塞住，变成湿气。所以舌苔白厚这一点呢，到底这个脾胃湿的人的舌苔白厚，应该从少阳治，还是要从太阴治？那这一点你还是要以脉来决定，懂不懂？就是如果你的脉是沉沉塌塌的，你就从少阴治；如果你的脉是这个。一条细细勒起来又有点浮起来的，那就要从少阳治，好不好啊？这个分辨的点要知道。那么得到太阴病的人呢，就像我觉得我过去常常遇到的太阴病患者啊，有些是他本来就太阴体质，一感冒就又吐又拉。那有些呢，他是这个感冒了之后药好不好的，好像过了一个礼拜才开始又吐又拉，同学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状况？就是感冒没有好，然后慢慢到了差不多7天到10天左右，他开始又吐又拉。哦，有同学摇头，没关系啊，大家人生经验不同啊，没遇到也没关系。那就是他在传经的过程，对不对？从表经慢慢往里经传，那终于到达了第四层太阴了，那他就开始又吐又拉了，这样子啊。那么。理论上就是太阴病的拉肚子呢，它是因为它的脾经受到了寒，对不对？所以它的这个消化的机能就停摆了啊。那停摆了的话，那都不会动，是不是？所以就吃进去的东西都会想吐，是不是？那吃进去的东西都不消化，都拉出来。所以比较标准的太阴病呢，拉出来的大便呢是不太臭的，就是水泄的那种感觉。但是有的时候太阴病的患者啊，他还是会拉出比较偏臭的大便，那是为什么？因为你没有在消化，食物也会放到臭啊，对不对？对不对？他自己放在肚子里面馊掉的情况会存在的。所以这个大便偏臭这一点呢，因为我们说，我们之前在讲比较粗略的拉肚子的辨证的时候，我们会说， 大便偏臭的情况有葛根芩连汤症，对不对？这是这里受了风寒造成的太阳病的葛根芩连汤。那那个时候大便一定是比较你主观会觉得烫屁股，然后比较臭，是不是？然后你的上半身就觉得有一点喘喘的，而且常常是拉肚子的时候你是满头汗的，这是葛根芩连汤症的特征。那不然的话，这个肚子剧烈绞痛而拉肚子的黄芩汤症，是不是也是大便偏烫偏臭的啊？那另外呢，还有呢，就是厥阴病的那个白头翁汤症啊，大便也是偏烫偏臭。那么黄芩汤症跟太阴病的最大的不同点在哪？因为黄芩汤症也会肚子痛，太阴病也会肚子痛，那都是拉肚子，那都有可能偏臭，对不对？那黄芩汤症，你的脉一定是偏红、偏浮、偏滑、偏咸，就是一条这样很清楚的上来的，那是黄芩汤的脉。那太阴病就沉沉塌塌的。那厥阴病的那个白头翁汤症的那个偏臭的大便呢，不太会像。因为太阴病它那个感觉哦，通常是不会有很明显的那个大便烫屁股的感觉，就是哗啦啦那样的水泄水泄水泄，拉的水比较多，食物比较少，那种水多的那种拉。那可是厥阴病的白头翁汤症呢，拉出来就是那种你拉一下好像扑叽一坨黏黏的大便，然后里面或者有带脓带血，然后偏烫偏臭，然后过了一下又要扑叽一坨大便出来。而且白头翁汤症呢，通常因为有肠道的发炎，所以呢你大完大便还会觉得屁股塞塞的。当然你说太阴病，你如果一天一直在水泄，你也会觉得屁股在发痛了，对不对？但是厥阴病的白头翁汤症那个会特别觉得你已经拉了一次没有大便，可是你还是觉得你的屁股塞塞的，那代表你的那个直肠什么都已经红肿了啊，就是所以你就觉得屁股好像都大便大不干净那种感觉，那这样子分好不好啊？所以这些那边把它掰开，然后跟其他的拉肚子掰清楚的话，那太阴病本身是没有那么的复杂。那当然有的时候啊，你说大便偏烫偏臭，肚子有点痛有点吐，有没有可能是挂到太阳病里面的生姜泻心汤症啊？对不对？也有可能挂到啊。那像是我们之前教了这个少阴病治扁桃腺发炎的一些方子，其实有的时候你如果扁桃腺你的喉咙痛啊，是在阳明病发作之后的喉咙痛，那个喉咙痛常常是挂到什么甘草泻心汤症，就身上的热毒不干净造成的喉咙烂啊，那是胡火喉咙痛啊。所以这些东西有一些我觉得伤寒论的话，其实在学习上面每一个单一的条文或者汤剂哦，都不是那么的难以理解，但是可能是就是大家要学习那种张仲景很龟毛的精神，哦，就是在这种事情上面就分得很仔细。就是你说《伤寒论》整个来讲是在干嘛？在治感冒，哎，对不对？就治一个感冒，你有那么多那么多要分得很仔细的点。可是我觉得养成这个习惯哦，对于以后同学自己自修中医是比较有好处的，因为养成这个龟毛的习惯，你开药才会开得紧。那如果你都很糊，对不对？就像如果我们去感冒，对不对？去一般的诊所看病，他说什么你急性流感，就给你什么克流感，对不对？那我就会觉得说，这个病人没有充分的被爱到，就心情上觉得有点，就是有点伤感啊，就是说。不是说什么客流感一定没有效，我也不会一定要说人家不行，但是我就觉得病人没有被充分的爱到啊，就是如果你问的仔细一点，他会更那个药可以开下他会更舒服。所以太阴病呢，就他第一条啊，这个十二条呢，他就说太阴病呢，就因为脉是在前面提纲的部分就讲过了，这边没有特别提脉，我只是把提纲的部分讲一讲给大家复习一下。那腹满而吐，就是你会觉得肚子胀，会吐，食不下，会觉得没胃口，会自利益肾，会拉肚子，越拉越凶， 然后呢，时腹自痛，就有的病人呢肚子是会痛的啊，有的人痛，有的人不痛。像同学，如果你自己有水泄过的也知道，对不对？有的时候水泄是肚子很痛，有时候不痛啊。那若下之必胸下结硬啊，就是说这种时候，因为脾胃已经很虚了，对不对？那如果你还吃泻药的话啊，就汉朝时代的一般的医生常常是会给病人吃那个巴豆的，有加巴豆的药，说什么来排毒，就把不干净的东西丢出去。可是这样子的话，它一定会拉伤你的气血，把你的气拉到塞住啊。那然后呢，第十三条也是带过就好。他说太阴中风，四肢烦疼，阳为阴色，长者为郁啊。这个是一个同学大概知道一下就好。就是如他的说，如果你得了太阴病哦，你开始觉得手脚酸痛，那这种时候反而是可能是你身体在好转，把太阴往太阳逼出去了。那他的脉呢，就会从阳为阴色而长，你不用想那么复杂，你就想象他的脉从那个太阴病的沉沉塌塌不成一条的脉，慢慢慢慢变成太阳病的那种比较浮起来有一条的脉。那在这个过程里面，其实气也没有很通，所以拔起来会有一点摩擦感，没有很顺的感觉。就是所以如果太阴病开始变成手脚会酸疼烦，那它反而是在往外面逼。那这个时候你就会考，你可以考虑说，哎，有一些方剂是介于太阴跟太阳之间的，可以选择。比如说理中汤是不是可以加点桂枝啦，或者是后面讲的什么，后面有讲的桂枝去芍药加茯苓白术汤之类的、哦、那个时候就可以用这一类的这个中间的方。然后呢，第十四条，他说如果你这个水泄拉肚子啊，你觉得是太阴病，你一把脉根本脉就是浮的，那这个病邪它还是主轴还是在太阳区块，它就算沾到了太阴病，你还是不用同太阴治，这样懂吗？就直接如果脉是浮的，就算这个人在吐在水泄，你开桂枝汤啊，这个时候邪气还没有完全转进去，用逆流晚舟法就可以了啊。其实不是纯粹逆流晚舟啦，逆流晚舟有点葛根比较有那个调子啊，但是因为太阴病跟太阳病它是在某一个情况是有相当的连属的，你不能说桂枝汤对脾胃没有用，对不对？就如果你没事吃桂枝汤，其实也是健胃整肠帮助消化的方法，是不是？所以啊，这个然后呢，第十五条其实是我们太阴病最常用的一条啊。他说自立不可者属太阴，以其脏有寒故也，当温之。他说一个人呢、啊、如果一直水泄，而他的口呢一直没有很渴的话，那这个人就比较是单纯标准的太阴病。那这种时候呢，你要给他开药呢，就开理中汤、四逆汤之类之类的哦，这个之类之类的说得很含糊，对不对？但是实际上呢，大概就是开这个之类之类的啊。那这个首先啊，我们说理中汤这个方子，干姜，我开理中汤的时候啊，我不用人参，我都用党参啊，干姜、党参、白术跟炙甘草这四味药一样多就可以了。那你如果觉得这个人气比较虚，党参没有人参补，你党参加倍也可以啊。那这个白术，那如果你觉得这个人比较偏湿，你白术要换苍术，哎，也可以。这个其实这种加减是 OK 的。那我为什么理中汤啊、哦？就比如说用科学中药的理中汤的时候，我都是很坚持要自己用单位药配的理中汤，我不太用那个成方一罐的理中汤，因为我的使用经验是这样的，成方一罐的那个理中汤用的人参哦，是那种不够好的人参，那个不够好的人参用在理中汤里面的时候。你知道人参这个药是比较缩在一团不会走的药性，所以会变成那个理中汤吃了之后，它那个药性就在这个地方就转不开。那党参的理中汤，它那个暖比较能够散得开，这样子。所以我开理中汤啊，还是比较喜欢用单位药啊，等量的单位药用党参来配的理中汤啊，这是个人的喜好了。 那当然，你如果是长期调理，不是治肚子痛拉肚子，你用人参理胸汤也不错啊，比较补啊，这样也可以。那当然不要用到粉光参哦，粉光参很凉啊，哈，就是理胸汤是要暖脾胃的药。那如果呢？那我们说理胸汤如果再加一个同样重量的附子，这个附子理胸汤是用在什么时候呢？附子理胸汤是在这本书里面，同学不用翻译啊，我只是讲一下，就是出现在这个霍乱篇的。那霍乱是霍乱弧菌感染的一种疾病，对不对？那一般我觉得细菌感染的疾病哦，大多数是会引起这个发炎的症状的，就是会发热，对不对？发炎发热。可是霍乱在古时候人的观察里面却是一种比较奇怪的细菌感染，它不热化反而寒化，就是说得了被霍乱弧菌感染到的患者，他并没有那种热发炎的反应，反而是一直水泄到脱水电解质不平衡抽搐而死这样子。那所以附子理胸汤呢，我觉得以完全针对的主治就是霍乱病的那种一直水泄的状态。那么但是用在这个太阴病可不可以呢？我觉得可以，就是你如果你觉得啊，这个病人或者你自己那个拉肚子拉的那个水实在是有点量有点太多，你会觉得好像快要脱水了，需要送到西医院去打点滴了，这种样子的话，那你就要赶快理胸汤里面要加附子，这样好不好？知道吗？就因为附子跟干姜在一起的话，它暖这个中焦的力道会比较好。那可是呢，因为理胸汤没有白术，那附子、干姜、白术一样多的时候，这个药效也不会往下焦走，就也不会去暖到，不太会暖到肾那边，多多少少会暖到肾，但是不是专门暖到肾，不像四逆汤那么厉害，就四逆汤是直接就暖到肾那里去的。所以在水泄到要脱水的时候，你记得就是要用附子理胸汤啊，就是因为现在真的得霍乱菌的人很少了嘛，啊，这个病现在不流行了嘛。那所以用在感冒的话，你附子理胸汤治水泄啊，治水泄要脱水。那你说，哎，如果我水泄得很厉害啊，我是不是应该到西医院去打个点滴呢？那如果你的水泄果真是太阴病的话，那我会建议的是不要去打点滴。因为你打了点滴，点滴进来的东西哦，对人体来讲是偏寒的。那你打了那个寒的东西一进来，你的太阴病通常会更恶化，就在整个疾病的框架来讲不好，就是它的整体的疗效跟病人会觉得比较舒服的，那还是不如附子理胸汤啊。所以这种时候，我觉得你能够很安定下来，然后用附子理胸汤一直吃，一直吃，一次用科学中药也没有关系啊，就一直吃，就几一次就吃三克、五克、三克、五克这样一直吃啊，吃到肚子暖到肚脐以下都发暖，那这种水泄就会开始停止了啊，效果是很不错的啊。所以这个是理中到附子理中。那四逆汤是什么样的情况呢？那就是有顽固不化的现象，对不对？就是你昨天吃的饭粒今天拉出来还有饭粒，昨天吃的面条今天拉出来还有面条，那昨天吃的白菜拉出来还有白菜。那我说如果是金针菇的话，本来就是拉出来就还会吃金针菇，那就不用管，对不对？但是那种就平常应该会消化成大便的东西，你拉出来看得到还有这个，它顽固不化就是还有完整的谷类没有消化，就是饭粒啦、面条啦，那这种情况你就会知道你的这个寒哈是已经寒到肾脏那边去了。那因为肾脏寒了，所以脾脏就不做事了。所以当你出现这个拉出来的东西有没有消化的那个菜渣跟饭粒之类的东西的时候，那你就要用到四逆汤。那当然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如果是附子理胸汤的话哦，急性的顽固不化，它的力道是不如四逆汤的，差很远的，因为它没有暖到肾那边去，所以不太有用。但是呢， 慢性的顽固不化，就是这个人哈、哦，他平常的大便他不是拉稀，他就是比较大便是比较偏稀的，然后大便里面时而会有一点菜渣什么的，那这种时候长期调理右腹子理中汤可以的。好，所以以急性的顽固不化，四逆汤不要用附子理中，长期的大便偏稀，脾胃偏寒，然后常常有一点菜渣什么没有消化干净的，那个可以用附子理中汤啊。所以说起来啊，太阴病最主轴的就是这一条了啦。你太阴病的病人来的十个里面有九个就是照这一条在医的啦啊，所以后面的同学就不用太用功，当加减看就好了啊。等一下，加减看是一语双关是吧？就是我跟你说，当药物的加减的方的这个技巧来阅读就可以了。然后呢，第十六条呢，是在讲一个道理，这个道理我也是念过去就好了啊。他说，如果一个人感冒的时候呢，手脚并没有冰冷的话，很可能他就是太阴病。那这是一个提醒，好不好？就是当一个人太阴病的时候哦，好像脾胃中间太湿寒了的时候，反而手脚会有一点代偿性的发暖。所以，如果你感冒的时候觉得他这个人哎手脚都温温的，那你就会要考虑一下是不是太阴病，这是第一个提醒。那第二个呢，他说太阴病身当发黄，若小便自利者不能发黄，这个是在讲一件事，这就是说太阴病本来就是脾胃偏湿偏寒嘛，对不对？那其实在发黄这件事情是阳明篇里面有黄疸的部分的治疗，可是我这一块就跳掉没讲了，因为我现在还在考虑要不要教黄疸。因为如果同学是遇到那个你们家有人真的是肝炎黄疸的话，我想大部分都是推到西医院去干嘛的，你知道，就是说轮不到你治的话教了也没意思，所以我就没有太大的热情教这一块。但是他就说黄疸通常是因为这个人比较湿嘛，对不对？那如果这个太阴病的患者他的小便是通畅的，代表他一直可以把水抽走，对不对？那这样的状况下，这个人比较不容易变成有发黄的现象。可是如果这个人他尿都已经开始不顺了，他就可能会堆湿气在中焦，越堆越多，然后形成黄疸的现象啊。那这也是提醒你一下而已，就是看一下小便有没有通利。那如果小便不利的话，你可能还用一点小招数让他小便利啊，就是说看看要不要用一点啊。比如说以后少阴篇会遇到一些方啊，让他的水就让他的泌尿系统比较顺一点。那然后呢，他说如果这个人呢是小便一直是通畅的，那代表他的这个湿气一直可以抽走，所以他的太阴病有可能会慢慢自己好。那他说太阴病呢自己好的征兆是什么？他说过了七八天哦，这个人可能会忽然整个人很烦躁，然后呢每天要跑厕所拉稀十几次。他说但是呢这个你不要怕，他说因为太阴病在发病的那段时间啊，你的消化机能很坏，那你很多很多的食物呢都是放在肚子里面放的坏掉了，那当他的脾胃机能要恢复的时候呢，他就要把那些脏东西全部都丢出去，那在丢出去的那个时候呢，就会让你这个拉一堆臭大便，把那些之前在肚子里面没有消化好的东西。所以如果太阴病你忽然发烦拉臭大便，那这个是提醒你，这是一个要好的征兆，不用太紧张啊。就是这些都是一个临床上面可能会遇到，所以要稍微知道一下的。因为如果你说治太阴病你给他吃理中汤，对不对？那你吃着吃着他原来拉水，对不对？那吃的慢慢不拉了，可有一天他忽然就说哇哦不舒服，然后拉了很多臭大便，那你会不会觉得被你医坏了？那其实这个不叫医坏啊，就是要好转的一个迹象，就知道一下啊，这是临床上遇得到的情形。那既然说到理中汤啊，那我就我们这个书啊还有几个地方有带到理中汤的，我们翻到那边去看一下啊。比如说阳明篇的，就是第九卷的 第九十八条、九十九条那里，我们稍微看一下啊。这个《阳明病》的第九卷的九十八条这边啊，这个病是我们常常会遇得到的啊，所以同学这一条要记得。他说，如果一个病人呢是腹痛绕脐，你有没有同学，你们有没有这种经验？就是比如说睡觉棉被没有盖好，肚脐受了凉，然后你肚子痛的时候就肚脐特别痛，有没有过？就是肚子痛的时候是围绕着肚脐这一带在痛的。那这个他就说是阳明风冷，骨气不行啊，就是说你的消化道受了风寒了，所以呢这个肚子在那边冷痛啊。那骨气不行代表说他的这个消化的机能会被这个风寒干扰到，那说不定你知道这一条会放在阳明篇是为什么？因为说不定这样的病人他的症状反而是便秘，这样听得懂吗？就是他的因为消化道受冷了，所以他肚子在冷痛，可是肚子在冷痛的时候就不会消不会动了，你知道，所以他的大便反而是没有大便的状态。那他提醒你说这种肚子冷痛的没有大便你要小心哦，就是不要以为说这时候要用大黄，因为你这时候用了大黄的话，那个冷上加冷，那个人就会受内伤了，所以反而需要用这个理中汤啊、哦、来调理。那他的前面一条我们教无茱萸汤的时候带过，他说如果这个人是腋下痛，身体两侧发痛，然后的那种便秘的话，这个也常常是消化道里头有湿气冷气造成的便秘，那这种便秘要用无茱萸汤破阴石才能通大便。所以同学基本上的观念就是说，同样是便秘不见得都是需要用泻药的啊，这个观念一定要有。很多很多时候便秘是因为你的脾胃太湿了太冷了不会动了，所以都就有很多的现在讲法叫什么呀，宿便，对不对？就有很多宿便在里面。那如果这种脾胃本来就很虚很冷的这种宿便的人，他又一直在吃这种类似泻药的东西，其实他就会变成那种只要一不吃泻药就完全拉不了大便那种越来越恶化的恶性循环，是不是？所以当你遇到一个这个如果是便秘的患者来给你看的话，那你就要把一下他的脾胃脉，对不对？他的脾胃脉他到底是这个是比较滑而实的脉，还是比较虚比较平平塌塌虚的脉？那这样的治法就完全不一样了，对不对？比较滑比较实的你可能可以用一点有一点点大黄的，或者有一点芍药的，对不对？什么麻子仁丸，对不对？来通他的大便哦。那可是如果他的便秘是把他的脾胃脉塌塌扁扁的，那接下来你就要把他的肾脉，其实肾脉这时候很凶险，因为你如果是拔肾脉哈，那个人的宿便会让你拔到硬硬的一坨，所以你会觉得他的下焦是实的，但是可能其实是虚的。当然还有其他的要关注的啊，所以就是说如果他是脾也虚肾也虚，那这样的便秘，像我常常会用的是肉苁蓉嘛，就是又补肾阳又会润肠啊。那这个那脾虚的话，我喜欢用大剂量的生白术，因为生白术的那个汁啊，那我们一般药局卖的白术都是炒白术，用泥巴炒过的，那里面的那个油跟汁已经没有了。那生白术的话，像小孩子的便秘啊，常常是用一次就开一两半以上的生白术去煮水，那这样子的话它补脾又润肠，那那个大便就能够下来了啊。因为如果他小孩子几天拉不出大便的话，你要去看一下这个小孩子在便秘之前啊，他到底是吃卡利卡利连吃三包再加五包洋芋片的便秘，还是吃什么什么今天什么大湖草莓爱吃草莓哇连吃了两盒草莓，然后吃了什么又吃了芭乐又吃了西瓜的便秘，你知道那寒热的向度是不一样的。那如果是吃了很多草莓啊西瓜啊芭乐便秘，那这个的话你还是宁愿是二两一两的白术去煮水来润小孩子的肠啊，就是这样子的。所以就是说当我们读到太阴篇的时候，有些地方就要跟阳明篇互相参看， 要搞清楚它的这个虚实寒热的象度的不同。像阳明病呢，它99条我就姑且看一下啊，就是说他说阳明病，他说已经发烧了十几天了，他说脉浮而数，就是这个时候这个阳明病的脉通常是红而滑，那会浮而数，这个脉多少是有一点好像阳明要推到太阳那边去，所以他的药里面是可以有一点桂枝的啊。那这个可是呢，他说这个人是腹部胀满，这个时候同学要记得啊，在张仲景的药法里面，凡是你主观的会觉得肚子里面在发胀的，通常用药一定会有什么，会有后破，对不对？那饮食如故，就是饭还吃得下去，那代表这个大便也没有真的说，你知道饭还吃得再下去，代表他的脾胃是偏暖的，你懂吧？因为如果是在那个太阴病那边的话，那通常那个病人就没有胃口吃饭了，吃多了就会想吐了，这样知道吗？所以饮食如故代表他的脾胃是偏热的，那脉是浮数，不是太阴脉，脾胃又是偏热的，那这样子的便秘，然后整个又觉得肚子发胀，那这个时候当然就可以用厚朴枳实，那生姜大枣桂枝等于在建立桂枝汤结构，因为它的脉偏浮，有一点带到这个太阳病。可是呢，肚子没有大便这件事情呢，还是要用一点大黄啊。当然剂量上同学可以不要用那么重，就像张仲景写枳实的，我通常写药单都写枳壳，因为这个小颗的枳实有点太凶了，用多了会破气啊。就是那古时候没有再分枳实枳壳，那枳壳就是完全成熟的果实，它的药性比较温和，所以我觉得开经方的话，用他写枳实的你就写枳壳啊，就是用成熟的果实，不要用陈亚，因为用那个陈亚的话哦，你用如果是长期使用的话，它会就是打到你有点肠胃虚到会有一点开始拉稀，然后再继续用的话就会脱肛散气，就会有生命危险啊，所以这个地方就稍微在用药的那个小小的怎么讲，也不叫 paper 啦，英文是说叫 mega， 是不是美角啊？就是这个在这种地方啊，稍微小心一点，大黄你也不用那么多嘛啊，就是这是阳明病的，因为阳明病里面这种细节的变化啊，稍微知道一下啊。那这个我们现在是在聊理中汤嘛，那理中汤还有前面的那个六气篇，就什么脾受风，什么脾受寒，什么脾受湿啊，那多多少少都会用到理中汤嘛啊，我们随便看几条，看第五卷啊，我们第五卷比如说什么看22条好了啊，这个第五卷的22条啊，是这个脾受湿，他说如果是脾太湿的话，他会发成，就是说如果会变成很多状况嘛，他说如果是脾胃太湿呢，如果发成中满，就是会觉得哇，这个比较是上腹部啊，会觉得发胀的话，那就白术茯苓厚朴，白术茯苓厚朴汤啊，那这是很 OK 的。那如果是如果是发成这个拉肚子啊，脾胃太湿拉肚子，他说适合用这个理中汤啊，那其他的就以此类推啊，同学就知道一下就好了。那所以就是以湿气的病来讲，也有可能用理中汤。那当然如果是湿气的病的话，你们可不可以用苍竹啊？啊，可以的。那接下来呢，我们如果再往后面翻到50条好了啊，50条是寒病，他说如果是寒病，腹满肠鸣，食不化，孙泄啊，就是说就是肚子受寒了，不消化，拉肚子，甚至呢比较严重的会脚都没力了啊，拉肚子拉到脚软，有没有人有过这种经验啊？也会有的嘛啊，那这种时候呢，脉是迟而涩， 就是拔起来会觉得这个人，你知道可能会涩脉的，因为拉到脚软的时候，人是脱水的状况啊，那个脉会跳不太动，有一种摩擦感。那这个是皮受寒，那这也是用理中汤啊。所以理中汤在这种事情很万用啦。那你比如说，你知道这个人他的那个平常就吃很多冷东西，吃很多水果，那他临时胃痛，那你也是用理中汤啊，对不对？或者说你们这些吃中药保养的人，我一直谆谆告诫不要喝冷东西破功啊，但是还是有人就忍不住要灌可乐啊，对不对？那这个喝了可乐之后，就为了消灭自己的不知道是寒气还是罪恶感啊，就吃一点理中汤啊，平衡一下，对不对？这个像我们这种教中医的人，常常会被人家骂啊、哦。像从前有一个朋友就在说，你叫我们不要吃生的，你现在怎么又在喝可乐？那我就说，因为我现在要理中汤，我喝完可乐可以吃理中汤，平衡一下。那还有这个我从前讲到，如果是一个人是到了冬天会吐血，那个吐血是因为你的胃太冷哦，有血管塞到，然后血才从旁边喷出来的。那个也要用理中汤把那个血管暖一暖，把血打开，那个吐血才能止啊、哦。所以。冬天的天气冷的时候发作的肚子不舒服，或者吃了冷东西的肚子不舒服，那理中汤是还蛮万用的啊。那这个接下来这我们再回到太阴篇啊，这个卷十的第十七条呢，其实是教过的。我那是在教桂枝汤加减的时候教过这个桂枝加芍药汤啊，就是他说本来是太阳病呢，可是因为太阳病。不小心喝了果汁或什么东西啊，喝了冷东西，太阳病内陷了，然后沾到太阴了。那个时候会有一种，大部分这个桂枝加芍药汤，就是说本来是脉浮的时候，你喝了冷东西，然后掉下去变成肚子绞痛绞痛的。那这种时候呢，你就用桂枝加芍药汤来松这个肚子嘛。那各种肚子绞痛，桂枝加芍药都是通用了啊。那你说月经痛可不可以用也可以啊。那他说大食痛着，就是痛到你觉得好像 有大便塞在那边大不出来，就加一点大黄啊。但是这个也只是说一说了啊，就是如果真的是标准的太阴病，好像不太会用到大黄，阳明病用大黄的情况比较多。那所以他后面第十八条又在反省啊，说如果这个人的脉很衰弱啊，然后呢拉肚子一直没有停的话，那你呢要用大黄芍药的，你就想想还是不要用好了啊、哦、因为这个太虚了啊，就是拉的人用了芍药用了大黄会拉得更凶啊，所以那还是不要用了。那就是所以这个正负相消等于零啊，这条很有名啊，但没什么重要性。那有重要性在哪，就是说这种肚子的绞痛的这种病，有的时候桂枝加芍药它会好用的是那种非常非常慢性的那种胰脏在发炎什么的，那会比较好用。可是遇到的机会没有很多啦。那因为胰脏在发炎的时候啊，其实还是以通胆管为优先。那这种时候胰脏发炎的时候，它的主症是什么？我其实汤从前教过，从前在同学有在教胸痹的时候，有抄给同学一个左侧痛用的通方，叫做延年半夏汤。那延年半夏汤它的症治就是胰脏炎，因为它胰脏发炎是腹痛绕背，因为胰脏这个脏是有一点挂到这边比较偏后面一点的，所以你肚子痛会觉得痛到这个腰到背都在痛，那就是胰脏在发炎嘛。那延年半夏汤赶快通胆管，然后把脏东西吐出来啊，治胰脏炎比较有效，腹痛撤背，左边的腹痛撤背用延年半夏汤。那种很温很不怎么样的，那你就可以用这个桂枝加芍药汤。那当然通胆管来讲的话，那你还是有什么宋本四逆散，对不对？就柴胡芍药枳实甘草汤。那你说你拉肚子的时候，如果一把脉是弦的，那这种拉肚子你还是从少阳治，你不要从太阴治啊。就太阴病的脉是沉沉塌塌的，不是弦脉。那接下来呢，就是一些我觉得是参考加减的啊，同学听听就好了。他说，如果这个人呢，他的脉是沉沉塌塌的，可是反而是肚子胀满便秘，那他说这样子要怎么治？就是脾胃虚的便秘。那这里他给了一个方子，是 白术、枳实、干姜加蜂蜜。那这样子同学看了也能理解了，对不对？就枳实能够推动肠胃的蠕动，那白术、干姜都是补暖这个脾胃的，是不是？那再加蜂蜜去润肠，那这样是不是比较适当呢？啊，所以这是你很理所当然的开法嘛。那他说，如果呢，这个人的便秘呢，不觉得肚子发胀，可是觉得上面在发喘，有没有人这种听说应该很少遇到吧？就便秘的时候不觉得肚子胀，反而觉得喘不过气来。那如果有的话，他用什么呀？他用的是黄芪五物汤加干姜半夏。那干姜是暖脾胃的，这个没有问题，对不对？那半夏呢？所谓的半夏通阴阳这件事情，也包括你知道半夏通阴阳的效果。你说以神经来讲，就是切换自律神经嘛。那以这个痰饮来讲的话，是给痰饮开个任意门嘛，对不对？上面的痰水遇到半夏就到膀胱去了。那这个以脾胃来讲的话呢，通阴阳就是这样子。你人是活的，食物是死的，对不对？所以人是阳，食物是阴。你要让身体接纳这个进来的食物，也需要用到生半夏。好，就是这样子的角度来说，所以半夏是能够让食物比较能够下去的药。那黄芪五物汤是什么？治疗血痹的，对不对？但你如果用在脾胃的话，意思就是说你的脾胃吸收到的营养要把它输送到该去的地方。如果它不能够输送到该去的地方的话，你就会整个人觉得闷在里面透不过气来。所以这种觉得人发闷透不过气来的便秘，用黄芪五物汤加干姜半夏。当然这也只是照道理来说这个方法，其实这个一条是这个桂林古本后近代才出土的临床的报告零啊，就是还没有人用过啊，你们用的就是中医先锋啊啊，其实它道理上是说得通的，所以就记得那个感觉，就是当你便秘是寒性的便秘，那如果是肚子胀满，那你用蜂蜜、用枳实、用白术，对不对？那如果是发喘、发闷，那你就用黄芪五物加干姜半夏。好，那你说如果我多放一个厚朴好不好？还可以啊，差不多了。就是说这种地方就加加减减也可以了。那这个他说太阴病啊，通常太阴病是不口渴的。可是如果这个病人呢是很口渴，然后一喝水又吐，那代表呢他的这个膈上，就是在你的这个比较这一带的地方，根本有一兜冷水卡在那里。那要把这一兜冷水把它消化掉的话，那半夏茯苓泽泻干姜这个组合还是比较好的，就是以把这个水消化掉，茯苓还是有用，那半夏还是有用啊。所以如果你这个人是冷冷的脉塌塌的拉肚子的，可是他又口渴，然后又喝水就吐，那就代表这边塞到水啊，这边塞到冷水，就用这个方。好啊，那这个也是后出土的方，没有临床的报告。那这个然后呢，他说如果这个人呢拉肚子拉到虚了怎么办呢？他21条，他说这个人一直拉肚子拉到口好渴，然后呢脉虚而微硕，就本来是沉沉塌塌的脉哦，变成一个细条的沉的，就变成一个细条脉，然后跳的反而是，比如说正常人一分钟跳的是心跳是70几下，对不对？那通常太阴病是一个寒症，脉还会更慢一点，可是如果他开始反而是开始变快了，那代表这个人已经拉到阴虚了，就是阴虚会代偿性的脉变得快。那这种转化的时候，你就知道说，哦，津液受伤了，这个人拉到干了。那你说要送去打点滴吗？不必啊，就是人参芍药都很补津液，对不对？那白术加这边也是能够修补这个脾胃受损的黏膜什么的。那加上这个有没有加蜂蜜啊？他不加蜂蜜哈，他不加我们就不加，因为如果是这个时候呢，你人参就可以考虑用比较不寒的粉光参。就粉光参你平常就要试吃一两片嘛，知道哪一家卖的比较不寒。好，就是那红参的话不太补津液，我们便宜的高丽参都吃了很燥的啊，就是除非是德林上次用的那种什么什么 什么真空包韩国那个湿的那个真空包的那个韩国白色那个可以，那个不经验。那党参的话效果就是还可以而已啦，就是没有那么的好，但是有加点芍药也不错啊。所以就是拉到人开始发干发燥，脉从慢开始变快，然后从一整片塌的变成细细条了，你就要考虑拉到阴虚了，要补津液啊。那当然这也是太阴病你需要注意的事项。那再来呢，他说有的人的太阴病呢，他不吐也不拉肚子，但是就是觉得肚子很胀。那这个肚子胀的这个感觉呢，我们回忆我们教过的方哈，如果是发汗后腹胀满用的太阳病是用什么？后破生姜半夏甘草人参汤，对不对？也就是说通常整个肚子的发胀，尤其那个胀的感觉是不是别人看你腰围有多肥，而是你本人觉得肚子胀，那个时候一定是用后破，后破跑不掉的啊。那我们呢在讲后破生姜半夏甘草人参汤的时候又讲过一个，如果是胃突的话用什么？用枳实白术汤，对不对？枳竹汤是治胃突，但是各类型的内脏下垂呢，那都是要用点枳实啊。我们今天就开枳壳，对不对？那用了枳实的话通常也加一点黄芪补气嘛，免得它虚掉，就是各类的内脏下垂那还是枳实枳壳有用。所以呢，因为我今天是希望第二堂课能够给同学带到一点那个什么关于减肥的种种啊。那如果要讲到减肥的种种的话，你说我肥啊，那我就要问你，你的肥呢是客观肥还是主观肥啊？所以就是说，如果你的肥哈、啊，你本人会觉得你的肚子内侧是发胀，那这个时候你就可以用这个方，就是后破四物汤，就是你自己觉得你的胃是在里面好像有点梗梗突突的，不是心下痞哦，是胃突。那或者是你觉得你的大腹部，你主观的就觉得你的肚子里面好像有点胀胀突撑出来的，主观的觉得肚子胀，那你就要加后破这样的枳实。胃突是枳实，肚子胀是后破。那橘子皮是行气的，其实张仲景说橘皮哦，你要它行气的效果好，你根本不用去买陈皮，就是张仲景就绿色的橘子皮剥了就丢进去。 如果已经放到黄色叶的橘子皮，因为有的时候买不到青橘，可能已经季节过了。 没关系啊，你就都可以用啊，就是中药行买晒干的也可以了啊，就是都可以了。我只是说，如果你唾气的力道要强的话，新鲜绿橘子皮不过价是最强。那半夏呢，是就是说这种时候通常有一点痰，要醒，要把那个脾胃的痰去掉，所以生半夏也要放半碗啊。就是说我说半碗是指一天的份啊，如果一碗的份就再除以三嘛哈、啊。那这个 生半夏这里没有加 哦，对哈、啊。那你如果你真的用生半夏，就切两片姜可以。好、啊，因为半夏老实说，也不是那么的毒了啊，煮过以后会好很多，但是有切两片姜比较安全。那这个方子呢，就是如果你觉得你肥，肚子肥，你自己本人会觉得好像胀胀的，那就可以用。那这样子你就会顺便在客观而言，你的肚子也会瘦一点啊。那这个。那二三条呢，这个方也是好常用的方，就是虽然它也是后出土的条文，但是从前的班上同学什么都常常在用，就是理中汤再加黄芪。这是什么呢？就是他说以屎无度，就这个人哈、哦，他就是一直要跑厕所，他也不见得是很凶猛的拉，可是就是过一下就要跑厕所，过一下就要跑厕所。那这样子的情况，理中汤加黄芪很有效。那你说肚子痛吗？也没有很痛。说是那种疯狂水泄吗？也没有疯狂水泄。可是你说他一天上厕所几次？六次，你知道这种程度的，那理中加黄芪就很有用。好，那当然理中加黄芪反过来讲，你说这个人便秘可不可以用理中加黄芪？其实有时候也可以，因为他肚子不会动哈。 一个人肚子不会，肠胃不会动这件事情呢，它可以发成一直跑拉一点拉一点，也可以发成完全没有大便。所以完全没有大便的，然后你的脉那种平平塌塌的那种冷的便秘哈，理中加黄芪汤其实也是可以用，啊，这双向调节的方子。那第24条，我觉得初学者爱学不学随便了啊，因为24条就是那种比较是陷阱题的那种条文，就是他说太阴病啊，要吐不吐的，那下利是时盛时疏，就拉一下不拉一下。那你把它的脉呢已经是浮色了，就是这个脉已经往太阳那边推了。那既然你的脉已经往太阳那边推了，你就不用太用力从太阴至，就顺着这个病的调子把它从太阳推出来好了。那这个时候就用桂枝汤去白芍，因为不要白芍会把桂枝汤力道往里面拉，对不对？那不要白芍，桂枝汤就往外面推嘛。那你脾胃的药帮忙调理的茯苓白术还是加一点，那也不错啊。所以就这样子一回事，就是太阴病推往太阳的时候用这个方。然后呢，这个25条啊，他说这25条也是有一点陷阱题啊。其实这最后几条都是有点难度的啊，在辨证上面你不很仔细就会抓不到了。他说太阴病呢，吐逆腹中冷痛雷鸣下利脉沉紧啊。其实这个地方光是一看，对不对？什么又吐又下利，肚子又咕噜咕噜响，你会想这不是什么生姜泻心汤症吗？是不是？那但是泻心汤症啊，没有什么特别的脉象，虽然它放在太阳篇，可是脉也不是浮的。当然泻心汤症放太阳篇是对的，因为最标准你开泻心汤最有效的那些状况都是发生在太阳病的感冒，就是病毒引起的心下痞，病毒引起的上吐下泻这样子。可是呢，这个地方它的陷阱题的重点呢，比较是在于说这个太阴病有可能是挂少阳的，可是它又它的这个少阳太阴病挂少阳的脉，它写说脉沉紧，也就是说太阴病的脉本来就沉沉塌塌的，那你如果挂到少阳的话哦，可能也不会那么清楚的一条弦脉给你拔到了，就是觉得沉但是绷成一条这样的脉。那有可能是挂少阳的时候呢，那你就要想说这个吐可能是牵涉到少阳的吐，那这个拉肚子肚子咕噜咕噜响的那种冷痛绞痛，那有可能也是少阳病的这种消化道的不调。所以这种时候呢，还是用小柴胡汤加一点太阴的补药茯苓白术会比较有胜算。但这条我觉得是很难操作的一条，就是你如果你硬要说的话，就是你太阴病的脉如果是平平一片的沉脉，你往理中那边开。可是如果你太阴病的那个看起来是太阴病，又吐又拉又肚子痛什么的，你一把那个脉又勒成一条的情况，那你就想哎，这是挂少阳，那开一个方子就开在少阳跟太阴之间。哦，对不起，这课上的大家十分之沉闷，我也觉得很沉闷，就是这种条文，你知道你上了之后，如果你一年两年之内都没有遇到这样的病人，你还会记得吗？我觉得你不会记得，对不对？但是你要就说，但是至少就是要有一个 acknowledgement， 就是我有告知过你，就太阴跟太阳可能一起开的哦，太阴跟少阳可能一起开的哦，这样子就是告知你一下，好不好？就是至少这个告知要有哈。那再来呢，这个26条说太阴病有促食啊，脉滑而食者可下之以承气背。这个哦，又是我又想到说，不好意思，我偷工了，就因为阳明篇后面有一段是讲素食病的，我没有讲，所以这边讲到太阴又觉得有点虚虚的。就是说有的时候啊，一个人的那个拉肚子或者是便秘是每年都固定复发的，张仲景会说这个是素食病，就他肠子里面有一坨脏东西没有去掉，所以那坨脏东西没有去掉，他就一直会有类似的不顺的状况一直反复的产生啊。那今天我就很懒得回阳明篇去讲素食了， 甚至是不是永远都会懒得教也说不定嘛，就是同学你自己阳明篇最后几条随便翻一翻了。那个，但是呢，如果是有一坨脏东西在肚子里的话，通常你会把得到这个脉哈是滑而实的，就是滑脉就是有热嘛，有不干净的东西，那实就拔起来有一坨的感觉，那硬硬的，那这样的时候就可以用那种有大黄的东西哦，想办法把这个脏东西打掉。那当然以今天的遇得到的患者来讲哦，如果是有需要打的东西，常常是冷东西，不是热东西，那要打冷东西的话，你就要看是不是要用那个大黄附子细辛汤，就所谓的温下法。那么大黄附子细辛汤呢，它的主症是什么？是胁下偏痛，对不对？就是或者这里或者这里有痛的感觉。那胁下偏痛呢，可能是因为你那个肠道转弯的地方有卡东西，就是大肠转弯的地方，那那个用大黄附子细辛汤比较好打。那也有可能是你的消化道卡到一个什么东西，所以你的肋骨下面这个皮的募穴章门穴在痛，都有可能，就是胁下肋骨下这两个点如果有一边在痛，那不管这个人是风湿还是什么，不管就开大黄附子细辛汤啊。这是大黄附子细辛汤的一个很优先的辨证点。那但是他说如果这个人呢脉是滑而实，可是根本已经在拉稀呢，就是他滑而实代表他的肚子里面是有热性的脏东西，可是这个人在拉肚子，你用大黄什么芒硝都不适合了，那这个时候就用比较温暖干燥而能够推动肠子的药物来让那个脏东西能够排出来啊，那这样的话就用厚朴、枳实、白术、甘草这样的结构来推动肠道的蠕动来把它排出来。那这个东西你说跟前面的厚朴四物汤有没有差很远？其实没有差很远。所以像现在哈，很多的人啊，他们会觉得什么我要清宿便哈，要什么多吃纤维质什么的，对不对？当然我说啊，如果你的肠胃道是本来就很健康的肠胃道，你多吃纤维质真的可以清宿便，这个我不反对。可是呢，你如果你是那种常常有宿便的问题的人，你要把你的太阴篇从头到尾对过一遍，懂不懂？就是是不是你的肠胃是太虚了，根本不会动，所以才会累积宿便。那这种时候的话，就要把你的这个太阴病能够对得到的地方把它都医好，这样的肚子才不会堆大便。这样子就是以一个调理肠胃来讲的话，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啊、哦、一个原理原则上面的东西。那另外呢，就是太阴篇这个相关的方剂啊、哦，其实后代方有非常非常多。就如果是古方的世界的话，像孙思邈啊，有什么千金温脾汤啦、啊，什么真人养脏汤啦、啊。就用一些暖脾胃的药，然后挂一些大黄之类的东西。那在后代的方，比如说木香槟榔丸，那也是就是用暖脾胃的药搭配那种寒泻的药来清除肠道的不干净，就是说用太阴的法，然后还有用很多其他用药技巧。那因为眼前我是有一点想赶课，所以后代方的这些很多很多变化的结构，我就觉得我们今天如果是初学者的话，我们先把六经病的最主轴学清楚，其他的再扩充没有关系。但是如果以后同学你想再扩充的话啊，我会觉得市面上像是方剂学的书哈、啊，有写的非常好的，像是有一个大陆的王绵之教授主编的方剂学，那台湾是有繁体中文的版权，是那个知音出版社，就是你这个人是我的知己知音，那个知音出版社，他有一本方剂学，好像在重庆南路那边买，他会打个折吧，好像是600多块打个折这样子，就是绿色的封皮，就是精装本的一本大大的方剂学。那知音出版社那个绿色深绿色封皮的那个王绵之主编的方剂学哈，你们上完这个课以后，其实就可以当床头书啊，这样慢慢翻来翻去，就可以在 我们古方我觉得比较粗，比较是主轴的东西，那它更多可以使用的这个细部的技巧，那那本方剂学如果你能够从头到尾当床头书翻过一遍的话，那很多很多招数你就会用了。那当然在方剂学大陆呢，除了王绵之之外啊，还有一位陈朝祖老教授，他的那个方剂是用的很广的。以台湾来讲的话，是马光雅教授用的方剂学，就我觉得以方剂的广度，就这个人开药啊，可以出的招数最多的，大陆是陈朝祖，台湾是马光雅。可是马光雅没有在编方剂学，马光雅是医案，就他的医案，你会觉得说，同样的病，他怎么这个病人用这个方，那个病人用这个方，那个病人用这个方，就是他用药非常广，那是因为他认识的方剂非常多，所以就很灵活。那我觉得陈朝祖的书跟马光雅的书都还不是适合初学者看的书，就是有个五六年功力之后再看陈朝祖或者马光雅的书哦，会比较舒服，不然的话不容易抓到重点，你会觉得说为什么他这个病人对这一类的病，这个病人用这个方，那个病人用那个方，你会觉得花俏太花样太多，你会慌掉啊。所以以初学者来讲的话，我觉得上完这个课之后啊，一两年之中如果能够把王绵之方剂学从头到尾看过的话，那已经对功力来讲很补了啦啊。很多很多方我都觉得来不及讲，就比如说讲到肿瘤对不对，我只教一个洋河汤，可是洋河汤绝不是唯一的方，像这古时候在用洋河汤的时候通常都会搭配什么呢，搭配那个什么西黄丸或者是蟾酥丸之类的东西。西黄丸就是拿牛黄啊，西它叫西牛黄，其实就是牛黄啦，牛黄就是牛啊吐出来的胆结石啊，啊那个很贵啦。我今天打电话到生源员问牛黄怎么卖啊，他说一分啊，就是一钱是3.75克嘛，0.375克叫一分嘛，一分420啊，就是用牛黄还有。好像有没有加麝香，是加蟾酥还是麝香，然后再加乳香末药。我跟你讲，加那个乳香末药你就不要想药局会帮你做完了，然后马上就翻脸了，就中间一打我们机器就废了，你知道，就是因为它是很黏的东西，像薄油一样的东西，你一打机器就毁了。所以我不知道西黄丸现在要怎么做，要自己在家里面拿个脖子这样子做，然后那种那个牛黄啊蟾酥啊麝香啊之类的药物再加到洋河汤里面，它穿透那个癌细胞的效果还可以更强。像这些很多很多变化，这边我觉得这个课堂都来不及讲了。那或者是上次讲到说什么这个肺腺癌的可能的方剂，有一个寄生方里面的桔梗汤，对不对？可是实际上肺腺癌的病根哦，常常是太阴病，因为肺腺癌的那个肺腺哦，比较是人的那个太阴脾经经过的地方。那如果你遇到的那个肺腺癌的患者，当然最好不要遇到了，遇到他也不见得肯给你医，对不对啊？就纯粹是伤感情而已了。可是如果你遇到的那个肺腺癌的患者，他是那种什么长期吃什么什么青菜蔬果养生餐，然后长期吃的很素的，就如果了啊，不是每一个，那就都是吃那种很生冷的什么生机饮食派的肺腺癌的患者，那你就要先用太阴病的方法把他的太阴经修好，才能够去治他的肺腺癌，因为肺腺癌是太阴病发，就在太阴脾经上发的癌，所以你太阴经不修好的话，你没办法，你针对那个癌细胞，你会治了之后癌细胞萎缩又长出来又长出来，这样子就没完没了，你知道，所以治癌症呢，你就以现在的中医临床还是觉得六经辨证最优先，就是那个能量的管道不先搞清的话，你要单治那一坨癌会很费力哈，所以这是原则上要晓得的，这是太阴病的一个主轴，我们就今天就这样教，那我们就休息20分钟。那接下来我预备要教的东西其实还蛮多的，可是我都没有把握会不会教的，有些方我就说现在抄了，会不会下节课教不到哦？没关系。好，这下课让我来烦恼啊！你们就先下课，就好了。